《圣咏集》第52篇。你这以作恶多端为能事的人，你为什么竟以犯罪为荣为幸？你这欺诈的人，你时时怀念邪恶，你的舌头正如一把锐利的剃刀，你爱作恶超过行善，你爱说谎超过真言。你这欺诈虚伪的舌头，凡伤人的话你都羡慕，为此天主必要消灭你，把你永远废去，要从帐幕中拔去你，由人间将你根除。一人见了必然害怕，要对他冷嘲热笑说：请看，这便是那不以天主做自己保障的人，他只依恃自己的财富，以邪恶而夸胜。我却好像天主殿中的茂盛橄榄树，全心信赖天主的慈爱，一直到永久。上主，因你行了此事，我要永远向你称颂，我要在你圣徒面前赞扬你美善的圣名。